明白，他明白我给不起。于是转身向山里走去。 指头他要我真执手，所有势力加起来也不止那一个欲望，宁可站着自己也不会这苟活，在爱手里之前是先恨了朋友，究竟一朵火焰就成为萤火虫，因为他的不公才有了第一个杀人犯，只会带来原罪别勇气的驯服我，命运下了眼谁能抓天妒起一丝一我逐渐失去我，我的手，我的脸，我的疯狂，我的手，我的脸，我的疯狂，我的手，我的脸，我的疯狂，我 城市，忙碌的街头，总有一首歌能牵动你的思绪，为你读歌，一首属于你的歌。 一路两个人，作词黄婷，

是绝地偏方，苍莲几夜温柔，其实无法撇一住了，心痛难当。多情书一再一度共读，相知究竟难忘，穷了眼眶，是不死心还是怎样？他的爱让人飞，他的爱让人无畏，跟冷眼对如剑的嘴，不肯认罪再出轨，碰上了谁不会，不是吗？偷来的才是宝贝，这千真万确的爱，为何是别人眼中的罪？劝我拧头看，输了过往爱恨累累，我的心再会，因为你真快出的悲。虽无良方，该来的不必慌，先止住专情，再结了念念不忘，再试试用两年模糊了初恋模样，才好指望从此再无关痛痒。说得好，情话坚持蜜糖，可不张可望，可多了穿插长期如温火，未出热泪滚烫，爱走远了谁还在原地是谁游荡。石头碎，剪刀石头碎，命运你好心让我赢一回，我会绝对，我会纯粹，我再狼狈也绝口不提回，却我拧头看，细数过往爱恨累累，我的心在为人因你是怀住的悲，我的心在回，任因你是怀住的悲。 看着你说谎的样子，这缭乱的城市